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昨天晚上的那场雨啊，可能让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心有余悸啊，确实是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路段是相对来说比较湿滑的。那昨天晚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事故发生啊，那提示大家今天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比如说控制车速、控制车距等等啊，提示大家。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昨天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昨天啊，实际上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有关宏观经济的一些数字，让我们共同来解读几个啊。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7个月全国的网上零售额的一个情况。全国网上零售额呢是达到了71108亿，同比增长21.9%。其中呢，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是58130亿，同比增长17.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的23.6%。那前7个月呢，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是8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4.7%。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6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7.7小时，比6月份增加0.1小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在受到外部不确定因素影响和国内疫情以及汛情等多重冲击之下，中国经济还好吗？昨天国家统计局也揭晓了答案，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了稳定恢复的态势，但是增长动能有所放缓。7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是达到了34925亿，同比增长8.5%，比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期的7月份啊增长7.2%，两年平均增速3.6%。其中呢，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是31578亿，增长9.7%。扣除价格因素，7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实际是增长了6.4%的。那7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4%，以比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期同期增长了11.5%，两年平均复合增长5.6%。那从环比来看，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个月增长微增0.3%。同时，昨天还公布了7月份70个城市房价的一个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呢，7月份来看，70个大中城市啊，有51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价格是环比上涨的。6月份呢，这个数字是55个城市。环比来看，像青岛、银川、海口是以1%的涨幅领跑，而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北上广深这4个1线城市分别涨幅啊都不太高，都控制在1%以内，是0.8%、0.4%、0.2%和0.5%。北京是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城市，环比的涨幅是0.8%。 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新能源汽车以及像自动驾驶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来看，工信部呢是最近再次发了征求意见稿，指向了自动驾驶和OTA。 最近呢，继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智能汽车隐私安全征求意见稿之后，工信部呢也发布了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那在车辆数据安全方面，工信部主要提到两点，第一就是数据安全管理能力和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其中在数据安全管理能力方面，建议企业建立汽车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并明确全责。那此外呢，企业应该确保这个数据持续的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这一条款对车辆收集的用户信息以及车辆收集的道路地理情况等信息都做出处理规定。那另外，工信部的意见还显示，车企啊在生产具有 OTA 能力的车型的时候，我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OTA 实际上就是在线升级，就你的车在你们家地库只要连上了互联网，它可以给整个车机的软件进行一个升级，就跟咱们手机系统升级这个道理啊是同理的，大家可以粗略的去理解一下啊。车企在生产这些具有 OTA 能力的车型的时候，应该建立于汽车产品及升级相适应的管理能力。那车企在进行在线升级之前，应该确保汽车符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及规范等等这些要求，并且在工信部进行备案。升级涉及到的技术参数变更的，要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智能车机的新能源汽车现在是市场上表现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一匹黑马，它也是在技术跟通讯能力的共同更新之下出现的一种产物。可以说从方便大家生活的角度上来看啊，确实是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咱们的生产力，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但随后我们的监管也随之也就补上来了，因为现在市场当中啊，有关 OTA 也好，还是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也好，还有大家在车内的数据安全情况都备受关注和讨论。那工信部这一个征求意见稿主要就是想要解决未来这两个方面会出现的问题。今天我们恰巧跟大家一起聊的也是关于二级市场当中新能源这个股票、这个概念股票领跌的一个情况啊。那最近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关注这一类的消息，应该也能看得到啊。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些事故的，这个会在我们资讯的后半部分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但是呢，同时也有很多人会表示还是看好新能源赛道的，就未来认为它的发展还会比较好。比如说风的轨迹以及时尚2019都表达了认为新能源的汽车的未来还是会很亮眼的。那确实如大家所说的啊，财政部最近呢也出台了系列政策，未来会对新能源汽车以予支持。财政部呢最近公开了一批对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部分建议的答复，其中就透露财政部正在牵头起草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拟充实完善一系列财税支持政策，积极构建有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当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引导带动更多的政策和社会资金去支持绿色低碳发展。那中央财政也会继续大力支持科研院所开展的有关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科技创新。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宏观的货币政策。央行16号发布公告表示，考虑到金融机构可用7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的部分流动性、归还8月到期中期借贷便利等等因素，2021年8月16号，也就是昨天，人民银行开展6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的操作。 再来关注几条跟二级市场有关的消息啊。来看昨天的股市呢，是大小指数继续分化，大金融、大消费走强，宁德时代等等锂电股大跌，这就使得主板指数跑赢创业板指，最终呢沪指是平收。截止到昨天收盘，沪指是微涨0.03%，深成指微跌0.71%，创业板指跌幅1.31%，两市个股红多绿少，成交额突破1.2万亿，连续第19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大关。再来关注美股啊，昨天晚间美股开盘呢，是美股的三大股指集体低开，道指是跌幅0.33%，纳指跌幅0.35%，标普500指数跌幅0.30%。昨天美股的有一些概念股跟我们 A 股呈现了同步的态势，比如说造车新势力股价走低，蔚来汽车、小鹏汽车跌幅4%，理想汽车跌超过2%，特斯拉也跌幅超过2%。后来呢，在我们发稿的时候啊，这个跌幅有所收窄，跌幅超过1%。那另外，根据外媒的相关报道，美国呢以与停放的紧急车辆相撞为由，对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展开了正式的调查，这也是在盘前出现的消息。所以在开盘之后，美股特斯拉也是有所下跌。哎，现在在我们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啊，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新能源这个板块意见开始出现了分化啊。有的人说，觉得未来是看好的，比如说这8398说是领跌了，但是呢，也会先关注，不会马上进场。草球也争春说，即使已经是地板价了，奈何还有地下呢啊，一定要谨慎。那今天一会儿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看看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或者是上下流的一些产业链，比如说电池生产企业呀，大家知道的宁德时代，还有像普西莱啊等等，很多它的上下游的这些上市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也有朋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8216说新能源肯定还不成熟啊，股价虚高。哎，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展开说说您的观点啊。下面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还都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首先来看，昨天的北京市医保局是发布了一个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这个通知明确呢，北京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说得很清楚啊。那同时呢，探索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参与本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持购买本市补充医疗保险。有一朋友叫李志，他说，哎，怎么整天这个说股市是晴雨表，为什么最近也不见涨啊，感觉大家的赚钱效应不强啊，你解释一下中国股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么大的话题咱们很难一句两句的就给他说清楚啊。一会儿不过可以听一听，就是我们投资顾问对目前的大盘给出的一些提示，包括大家对相关板块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您如果现在有持仓的话，个股呢我们就不聊了啊。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就聊个股是不符合我们目前的宣传纪律的。所以呢，如果您有比如说板块上面的意见，比如说是新能源还是大消费、大白马、白色家电等等啊，包括氢能源等等这些板块方面的一些提问的话，都欢迎您发到直播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下理性探讨啊。再来关注一个跟投资理财有关的消息。 昨天呢，工商银行在其官网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五行代理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延期交收业务属于杠杆类高风险产品。由于最近的贵金属市场波动加大，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剧，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持续关注市场行情变化，审慎投资，注意市场风险。同时为了顺应市场形势的变化，五行将对代理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收业务进行调整。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炒贵金属的，如果有的话您也可以举手示意我一下啊。继续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新东方接连成立教育咨询公司，经营范围包含儿童临时看护服务。根据天眼查 APP 显示的消息，最近呢，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接连在武汉、大连、唐山等地成立了新公司。其中呢，唐山市路北区盛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含教育咨询，不包含培训，包括放学后儿童的临时看护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等等。武汉新东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则包括了教育咨询服务、幼儿园外托管服务、中小学生的校外托管服务等等。最后一点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自动驾驶出现的一些事故情况啊。未来的车主林文钦因使用 NOP 领航功能引发高速车祸致死的事件，现在正在引发全社会的一个巨大关注。在这儿也提前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NOP 啊。 NOP 也就是自动辅助驾驶自动辅助导航驾驶系统，它呢实际上是一个融合的系统，融合了导航体系、百度高精地图还有 NeoPilot。 如果大家熟悉未来的车型的话，应该都知道他们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啊，就叫做 NeoPilot。 一定程度上使用 NOP 这样的一个系统，可以实现点到点的完全自动驾驶。那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昨天呢，林文钦家属委托代理此案的北京全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林立红律师透露，未来的技术人员未经交警同意私自接触涉案车辆进行操作，昨天交警是已经传唤了这个未来技术人员做笔录。但是当天晚间呢，未来也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昨天啊，网络上有北京某律所的律师散布关于8月12号福建交通事故调查的言论，特此声明如下，从事故发生至今，未来一直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工作，按程序提交调查所需资料，公司没有任何删改数据的行为，也没有员工被警方传唤。哎，截止到目前，现在这个事儿似乎是陷入到了一个罗生门啊。那未来同时也表示，为了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在这个调查结果最终确认之前，不会再发布关于此次事故的相关信息了。那在这儿，既然谁都有一套说法，咱们也可以等一等啊，看看这个警方最终调查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腾讯。昨天晚上啊，有很多网友都反映说这个腾讯视频打不开了，随后腾讯视频崩了这六个字就登上了热搜第一名。有网友表示说，哎，这现在都已经崩了快一个小时了。也有网友说，我还以为是自己家网不好呢。那此外呢，很多网友都在催促这个腾讯能赶紧修复 bug。 对此腾讯视频也回应说，由于昨天晚上的用户观看热情太高了，所以我们的服务器开了小差，这个后台呢正在紧急扩容，也将会尽快恢复，给大家带来的观看不便表示深感抱歉。好的，各位，今天我们资讯时间比较长啊，跟大家多说了几条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消息，正好跟我们一会儿的访谈时段是相连接的。那今天的资讯内容呢就到这里了，以上信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前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会连线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投资顾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股票这两天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 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正在是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主持人徐冉，欢迎大家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大盘。这两天大盘首先有一个突破历史的一个时刻，就是连续19天交易日是突破1亿。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可以值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但是昨天晚上我跟咱们的这个嘉宾在沟通的时候，他上来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我是不是要提醒大家减减仓啊？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啊。接下来让我们电话连线恒泰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高佳，欢迎高佳，你好。 你好，徐冉，听众朋友。 哎，先来说一说昨天你的这个第一反应啊，说为什么要给大家提示要减减仓呢？你怎么看？ 是因为最近这个时间呢，就是一直是属于赚钱效应不佳，但是呢，以上证指数为例呢，还是属于这个每日小阳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让大家比较困惑，说这个指数涨了，为什么手中的股票不涨？而且还有一块呢，就是很多人呢现在是属于大量的筹码在之前这个高位的这种风口上，就是我们的一些新能源的票上面，然后尤其是在近阶段呢，就是跌的比较多，然后好多人一个是拿不住，再有一个呢就是即便拿住了，心里面也是很受伤的。所以昨天你当时说连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是要提示一下减仓嘛，因为确实是现在在高低切换的这个风口上。 嗯，好，我明白你的基本意思了。所以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就是仔细的基本盘的问题啊。首先先来说一下，咱们上次其实连线的时候就跟您提过，说为什么这个也不能叫为什么吧，咱毕竟也没有办法完全准确的能够判断到现在市场为什么成交这么的活跃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连续19天，而且基本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观察了一下，都是在中午前后，也就是午盘开盘没多久，其实咱们的成交额就已经突破1亿了，这个量能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连续10几天，将近20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市场的交易的热情还是在的，但是就如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朋友问的，说天天交易这么活跃，为什么大家的赚钱效应就这么差呢？我们看指数啊，基本上也都在3500点上下游移，你怎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分歧比较大，而且至于买哪个品种呢，又形不成一个抱团的这样的一个上攻，所以就包括机构之间的分歧也会比较大。那包括像一些知名的这个投资人，你会发现哎，有一些人减持了这个标的，有一些人呢又增持了这个标的，那他们之间的这个成交量的对手盘就会很大。所以这块呢，就是会形成，哎，现在大家说这个之前是觉得抱团涨得猛恐慌，现在是不抱团了，开始产生这种分歧了。那所以它也会造成这个成交额非常的大。那么这种时候的成交额大，但是呢，指数也不上行，那就说明就是有买有卖嘛，要形不成合力，那就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上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块就会出现分歧。 所以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两天就是有如大家所说的，你比如说今天早上开盘，相对昨天表现比较低迷的那些板块，比如说氢能源板块啊，锂电上下游的这些产业链啊，看起来表现依然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但是像券商啊等等表现也一般啊，还有像但是也有一些领涨的餐饮旅游啊、水利啊、发电等等，其实这些名词儿，我相信大家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听到。其实目前市场上，我自己的观察啊，是还是有板块轮动的现象，而且这个板块轮动非常非常的快。我们散户好像很难抓到这样的一个市场节奏，是吧？所以在目前，是不是还你还坚持之前自己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可能减减仓，大家的仓位降低一点，是风险比较小的事儿呢？ 现在就是有点矛盾。一方面呢，不能完全空仓，因为就是总有一会儿可能会轮到你手上持有的这个板块，那么也不能满仓，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造成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替 就是 T 日的这块我们是做不了这个 T 零的操作的，必须是 T 加一操作。所以如果你没有底仓的话，轮动到你的板块你卖了，然后就后面的涨幅跟你没关系了。所以非常适合，就是我手上有一部分底仓，比如说四成左右的仓位，然后我另外呢再拿出这个就是60%的仓位分两次做，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动用了我整个成本的这个三成仓，然后去进行一个取势。如果说上涨了，我把这三成仓砍出来，对吧？如果说再继续上涨，我又是六成仓了，又可以再继续加进去了，就是基本上是在这儿刀一口就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很多散户已经反应过来这块的一个情况，他们也在加大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而我们的很多机构呢，是尤其是公募基金，它由于年底的这个报表要亮眼，他们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操作，因为他手中仓位很大，而且他又有新募集来的份额，新募集来的份额呢也并没有说进行我长期持有的这一块，他也在做这样的一个频繁交易，然后就造成我们前面看到的这种交易量非常大，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指数也没有怎么涨，然后标的的这一块也是轮动的节奏非常快。 接下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关于新能源啊，这两天关于新能源的事故啊确实不少，有很多让人听起来闻之很痛心的一些事故，还是围绕着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来的。我们看像工信部啊，实际上都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吧，也给出了一些征求意见稿，以期能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给大家更多的保护啊。你看我们基本上现在对于新能源技术，我们的听众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你看这个8216这位用户，我觉得您是应该很了解新能源汽车啊，因为很多这个话的用词还是很专业的。他说新能源汽车事故频发，主要呢是技术还不成熟，特别是随着电池容量的增大，电池的稳定性越差，一发生自燃。再有就是自动驾驶系统经常出现和人抢方向盘以及自己退出自动驾驶的情况。首先您刚才的几个用词我觉得是很专业的，但是几个因果关系未必成立哈。比如说这个随着电池容量的增大，电池的稳定性越差，易发生自燃，这个结论啊我们是存疑的。但是呢，这我觉得从这个听众的表达上能够看得出来大家现在对这个技术的一些疑问，因为我们尤其是以散户朋友们为主哈，我们都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大家只是朦朦胧胧的感受得到新能源汽车是未来非常亮眼的一个赛道。那在这样的一个方面，高佳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刚才我看我们另外一个听众2879给我发来了一张截图，我不知道您用的这是哪个 APP 啊，上面有一句话，它这个有一篇分析文章题目基本上跟我们今天做的节目的题目是非常非常相似，它是这么说的，新能源行情急踩刹车，回调是机会还是陷阱？我觉得也比较合适今天此情此景，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啊。你怎么看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整个一个板块？ 因为像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一块，它是我们这个在实现我们后面的这个碳中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 那么在这一块呢，就是属于在大环境下面，就是这个大的产业链上面，因为它在整车的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中，而且是其实就是风口嘛，而且在这块不管我们将来的政府用车，还是说我们大量的这个公共汽车，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替代，包括家用车的这种进行这样的一个迭代，你需求端肯定是有的。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需求端，那么它这块能够给你提供的选择，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只有锂电池。但是可能在未来5到6年之后，你还会有钠电池的选择，对吧？还会有氢能的选择，你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品。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一块，那我们在这个新能源车里面又分整车板块，对吧？然后又分它的上下游，包括上现在的这个锂电池，然后还有包括纯锂能的这种板块，那么随着它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还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敞口期，所以我们不要去追高前期已经涨幅很大的，就是炒作空间已经拉出来了，你自己都已经觉得这个估值和这个市盈率看着都 高了， 对，没有必要去追它。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说你对这些已经有一部分研究，而且信心满满，那么它的回调其实是机会。那么但是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拿不准的这一块，我觉得那是不是机会都是陷阱，因为你即便是它上涨了，你也仍然是拿不住的。那这一块呢，就是看你对这个一个是深入了解的程度，然后再有一块呢，就是还真得是去擦亮眼睛去看一看。那么如果说你自己真的不行的话，我还是觉得 像新能源产业类的这种基金可以做这个长期的定投，因为周期确实很长。 我觉得这也都印证了咱们几位听众的一些看法啊。1128说，从未来的大势来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那对于未来大势来看不是问题。同时还提，他说我什么时候也没满过仓啊。但是也有其他的朋友说，这个东之梦说，这个新能源究竟是新在哪儿了，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话其实也能够表达出来，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咱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其实很难跟机构一样有那么深入的研究能力跟理解能力。咱们最多就是看一看上市公司的财报，对吧，去算一算它的动态市盈率，然后呢在大街上数一数到底哪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卖得好，他们都用的是哪个厂家的电池。我觉得散户如果能把功课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未必大家都能够挑到不能说是心满意足，或者说它一定是曲线向上的这种股票哈。那我觉得不妨大家就可以去选一选新能源概念的一些基金。我自己呢是在今年上半年吧买了一只新能源概念的基金，截止到目前虽然最近啊表现相对来说低迷一些，但整体来看就像刚才高佳所说的，这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市场，毕竟是汽车产业呀，对吧，它不是一点儿的产业，它是一个整个产值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所以可能大家说用一两年的这个时间窗口去看它，我觉得都相对来说短了，可能更应该放得更长远一些，三五年甚至十年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如果做不好个股的选择，选相关概念的基金做一个定投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我觉得可能都是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收益会比较高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依然提醒大家，股市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跟高佳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打新。最近呢其实打新啊，我们看有一支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中国电信，现在是已经公布了自己的中签结果，应该是这两天就开始进行上市交易了啊。这一次为什么要特意说一下这支新股，首先打新期已经结束了，然后其次呢我特意看了看在相关的股票论坛当中啊，大家对这一支票的观点其实是褒贬不一的。有更专业一点的人士呢提到了这一次中国电信在国内大 A 股重新回归上市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绿鞋机制。这个绿鞋机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啊，我觉得一会儿高佳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其次呢就是关于打新这件事儿，你能每次在中签新股的相关资讯下面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打新怎么打呀，随之而来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决定这只股票我究竟要不要打新。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在打新那一栏的时候几乎是全选，大家也几乎不看说我这只我要不要打，下一只我要不要勾上，基本上我现在是全选的。那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如果大家要选怎么选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高佳给我们来讲讲，好吧高佳。 好的，对于像这次这个就是中国电信采取的这个绿鞋机制，其实在之前呢也有应用。这个绿鞋机制呢指的就是说它这块呢就是发行的，这次以中国电信为例呢，它发行这个15.59亿，那它这个募资呢是超70亿的，这也就是说它的发行价受到威胁的时候，主承销商可以动用这个70亿的资金来护盘。那么承销商呢可以就是在不高于发行价的这个价格时候从二级市场进行这个买入股票，来进行一个就是维护起到稳定股价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从这个 A 股的历史上来看呢，采取利息这个绿鞋机制发行新股，那在上市的这个前期股价基本上呢会出现就是不太会出现破发，但是等它一旦启动了这个绿鞋机制之后，那么它进行了绿鞋的这个机制行权，那么股价会出现破发的事情倒是有所发生的。所以这一次对于这个新股中签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呢，其实没有必要太过于就是担心。那么如果上市之后能有一个差价的话，其实就是应该是赶紧先出来的，因为毕竟它的 A 股和 H 股的这个溢价空间比较大。 然后同时这回的盘子也比较大，中签率也比较高，是吧？ 对，所以就是赚了一点就是先出来然后看一看，然后后边如果还想做这个个股再找机会，就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留恋说一定等它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机会，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股价不支持。 嗯，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具体的这个个股打新的一个情况啊，咱们来详细说一下打新。这打新实际上之前咱们节目也说过哈，现在的打新跟原来打新不太一样，就是原来是要冻结一部分资金的，现在呢是不用冻结这部分资金了，但是呢大家要进行一个手动的申请，就是你要选择你是不是要打这只新股。我比如说我随便说一个贵州茅台，假如现在是新股啊，你要在贵州茅台名字前面的那个框框里打个勾，表示你要打它了，对吧？你要打新了，那你可以选择打或不打。那很多朋友就说，这我这新股我又不是很了解，我这怎么选打或者是不打呢？如果中了签之后我要不缴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都让高佳给我们讲讲。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打新这块对于散户来说，就是还是要尽可能的去参与， 嗯， 因为他这块呢就是让大家赚到了一个凭运气赚钱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确实是目前市场上面就是出现破发的概率小，然后大部分呢就是在这个上市之后会有一点溢价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很多这个老股民呢都是属于资金打，就是自己会算这个时间，然后隔一段时间呢还要去调，所以他们的中签概率呢会高。但是更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频繁的参与，所以很多人选择就是一键勾取，然后不管是债还是股全部都打上。 嗯， 那么但是这块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打完新以后真的中签了，如果你选择弃购，那么这个不好意思，如果超过三次你将有半年不能再进行打新。 嗯， 这一块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打上了以后然后尽量选择缴款，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面即便出现破发的情况下，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时间这块去看一下，就是上市当天一定要去看，就是当天如果要是出现这种盘中破发马上把它进行这个平仓出来，就这样的话它亏不了太多。 嗯， 可能就亏一点点，就是损失有限，但是呢有可能获利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就是感觉盈利会比亏损的概率要大很多。这也是我们之中讲到说能够吃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刚才像我们说到那个就是中国电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因为你能看到 AH 股的这样的一个溢价，以及这个公司对应的它很多同业的，比如说像中国联通，你可以去有对比，而且它这个市值盘子你是可以有一个预测的。那对于这种情况，我当时也遇到投资者是我打新了，打新完了以后然后说哎，我还能不能撤回，就对这个会有这种想法，我不想要，然后幸亏当时他是没中，那中文还可能觉得哎，我有可能会破发，我就不要去参与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去看会发现哎，它有绿鞋机制，然后又知道绿鞋机制一般在上市初期的话不太会出现破发，但是呢就是后面启动绿鞋机制之后出现破发概率比较大，你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这样一个信息，对自己来说就会有一个帮助去进行一个选择。但是打新这件事情还是建议大家积极去参与一下，主要是因为我们凭运气赚到的钱还是可以落袋为安的。 对，其实毕竟啊，就像刚才高佳所说的，破发的概率，尤其是新股破发概率，这些年来看啊，相对来说不是没有过，但是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那第一天如果是涨停的话，40%多的这个收益，我觉得也还是挺不错的了啊。然后日见喜问了个问题，说打新有什么门槛儿？这个高佳来给回答一下。 打新的话，你必须是在这个市场上，比如说打深圳的股票，你在深圳要有这个10,000元以上的市值，然后打上海也是有同样的，就是你打哪个市场上面的这块呢，就要有它对应的这个市值的底仓，如果没有底仓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打新的。 嗯， 那底仓的这个选择上也是有窍门的，就是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就是长期可以持有的这种底仓放在那儿，有很多客户都是这样，就是放在那儿就为了这部分资金用于去打新，因为他一些其他的股票可能今天买了明天卖了就没有资格打新了，所以他会留一部分打新的底仓。 嗯，就这一部分底仓还是建议大家选择那些你决定长期持有，这长期持有就什么意思呢，可能两年你都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这一部分的股票了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底儿您就具有了打新的资格。像刚才我们说的10,000块钱以上你就拥有了这个资格，但是你能打中多少股也是由你的这个底仓来决定的。简单来讲，实际上就是你股票当中资产越多，你中签的概率也会越大，因为你打新打到的额度也越大啊。在这儿这个问题简单的跟大家提过，因为原来啊 就是这个我这个意识也不够的敏感，总觉得打新这件事儿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太高的知识门槛。但是呢，这一次关于中国电信的这个打新结束之后，因为大家有很多讨论的声音，比如说哎呀，有的人后悔我应该打，因为发现这个中国电信有绿鞋机制，刚才我们也解释过了绿鞋机制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很觉得说，哎呀，我中签了，这个中签了还有点凡尔赛，说哎呀，我这个担心他破发，我当时还不如不打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有必要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综合刚才高佳的观点，其实我是非常同意的，就这种靠运气赚钱的事儿，我觉得大家有早没早打三竿子，搂草打兔子，对吧？嗯，有多少是多少，是不是？好，那非常感谢高佳今天来跟我们连线，说了说二级市场这两天的一个表现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谢谢高佳。 好，再见。 好，再见。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要回听的话，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搜索财富新动力就可以完成本次节目的回听跟下载了。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When you look at me, I think I see something new.